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对媒体报道的白血病患儿遭遇廉价国产药短缺，进口药一瓶超千元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要将心比心，特事特办，切实加大国产廉价药生产的供应保障力度。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务院近日批复，同意自明年起将每年的8月19日设为中国医师节。最近，一些机构以全国青少年发展的规划为名义收取项目申请费。团中央回应称，从未设立全国青少年发展规划办公室等机构，请勿相信不实宣传。国家发改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发起了诚信物流倡议，通过共享各平台的黑名单等措施，联合惩戒重大失信企业及人员。保监会近日对农银人寿、江银康联人寿和长城人寿下发了监管函，称三家公司存在变相突破监管等问题，要求他们将违规产品退出市场。首都机场再次优化了2017到2018年冬春季的航班计划，新时刻表执行之后，早出港航班的压力将会减轻，航班积压的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重组成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两大能源央企的重组也开启了国内煤电央企重组的先河。伴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圆明园迎来了观赏芦苇的最佳时节。在今年的秋季，圆明园有选择地保留了部分水面的芦苇，也更好地营造出了秋冬季节的水面观景。 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民谣的标配无非就是一把吉他，一个贫瘠的梦想，唱着贫穷和理想，没有华丽的舞台效果，也没有炫酷的编曲。但是民谣的走红呢，却绝对不是偶然的。民谣正是用它浑厚的旋律以及自身独特魅力，唱进了很多人的内心当中。那在今天的14点到16点钟呢，周周将会跟你一起分享我们熟悉的民谣歌曲。其实从1974年到1980年的顶峰时期，中国台湾共诞生了300多首校园民谣，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罗大佑的《童年》。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请你一致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有些事情长大了以后才明白，爸爸妈妈说我不爱吃，我不饿，其实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谎言。嘴上很少说我爱你，却总是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不管是贫困还是富有，疾病还是苦难，他们倾其所有伴你长大。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人的心底藏着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以让生命更加顺利，而它也就是家庭的温暖与无声的爱。谢谢家人爱我们如生命，而我们也一定会用尽全力，不离不弃。

才浓。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毒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落幕。 这是飞翔的感觉，就像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付费用品的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自由的感觉，就像战斗的感觉，在布满离人的大地，在街头狂奔拼的一个永不哭泣勇敢的心。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十二个部门印发通知，决定自2017年的12月1号到2018年的春节前，在全国继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专项调查。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工信部等16个部门日前印发了意见，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组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参与知识产权标准制定，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迈进。在深圳中院的指导下，三架波音747飞机在拍卖平台上开卖，起拍价3.9亿元人民币，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司法网上拍卖波音747飞机。有首都人民大水缸之称的北京密云水库的蓄水量突破了20亿立方米，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最大蓄水量。河北保定廊坊、吉林长春、安徽合肥、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广东舟山、广西柳州、重庆、四川成都以及云南昆明等12个城市第一批统一启用了新能源汽车的专用号牌。那今年的年底，所有省份的省会市及部分的地市启用，2018年的上半年全国全面启用。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回应，网传有人在黑熊区、棕熊区两次下车拿东西砸熊一事属实，园区规定游客不允许下车，呼吁游客按规则参观游览。近日媒体爆出了武汉一家幼儿园虐待儿童，当地的教育局回应称已对当事老师提出了通报批评，向家长和幼儿道歉。继悟空单车等相继倒闭之后，最近又有小蓝车突然掉了链子，被坊间热传资金陷入危机无法续命。而有专家指出，目前在 OPPO 和摩拜两强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共享单车行业清场效应进一步凸显，小平台的生存陷入到了困境当中。 出生的电影，为这样

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上一个时段呢，我们提及到了最让我们熟悉的民谣歌曲，那我们继续要来讨论到的这首歌，也是今年特别火的一首，来自赵雷《成都》。成都呢，自从火了之后，已经走进了大街小巷，引发了不小的轰动。而近两年来，民谣的兴起也是让一批的民谣歌手开始走红，从所谓的小众到现在走进了大众的视线。民谣呢，也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化。比如说，继续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个组合呢，也是来自民谣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就是好妹妹。好妹妹乐队是中国内地的民谣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2010年成立。两个人非常巧，相识于网络。可能很多人感觉听到这句话比较诧异，对，没错，他们两个人最早呢是网友，见面之后因为觉得很有默契，于是一起走上了民谣这条道路。乐队的名字更有意思了，在百度百科上你可以看到简介，这个好妹妹乐队呢是由两个男人组成的女子原创民谣组合。其实最初呢是源自于两个人翻唱了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于是秦昊便给两个人的乐队起了好妹妹这个名字。好妹妹乐队算得上是国内鲜活起来的民谣歌手代表了，从小酒吧、地铁口唱到了万人的体育场，可以说他们就是一部励志史。那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继续收听呢，我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分享到的话题就是让你熟悉的民谣歌曲了。在2014年诞生了《当你老了》，2015年诞生了《南山南》，甚至在今年呢，也诞生出了赵雷的《成都》等等。好像我们都开始觉醒，觉得民谣已经深入人心了。其实在独立的民谣圈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优秀的独立民谣歌曲，比如说像理想三旬、玫瑰、斑马斑马等等。这些独立的民谣作品不仅是给我们的听觉上带来了冲击，还给我们的心灵上带来了巨大的思考性，因为他们的歌词总是觉得很文艺。那接下来推荐到的歌曲呢，是出自民谣女歌手陈粒的第二张专辑《小梦大半》当中的《小半》。这首歌呢，也是这张专辑里最流行的一首歌了，讲述了暗恋的那些故事。有人评论说，陈粒的音乐呢，有一种90后特有的个性和色彩。她的声音是时而性感的，时而温柔的，很多时候你会在她的歌当中听到老练达观的冷艳感。继续听到陈粒《小半》。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人性的碎的放肆的轻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了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贪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灯火阑珊，我的心结了你的光，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知明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

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好吃， 这么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忙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尤其呢是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恨不得忙到早中晚全吃外卖，根本没有时间去逛超市，或者是安心的给自己做一顿饭来犒劳自己。这里是九六九实力派，我是周周。那今天做客实力派的米娅小姐就是这样一个北京的上班族，而忙也是她的生活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由于平时上班比较忙，然后下班到家呢比较晚，所以呢很少有时间能够做一桌子的菜肴呢来犒劳自己的胃，因此呢总是爱研究一些就是又简单又实用还又非常有营养的菜肴。今天呢我呢就为大家带来一道单身贵族专门为懒人设计定制的一道又营养而且呢非常符合冬天食用的菜肴，叫做排骨炖莲藕。 北京的冬天来的是特别的快，现在很多路旁的大树呢已经是在大把大把的掉叶子，每一次下班走在清冷的街道上都恨不得立马冲回家喝上几口热乎乎的养生汤，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既暖胃又回血，让自己精神倍儿好。那既然米娅小姐有菜品的推荐，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食材呢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排骨、莲藕、葱、姜、盐。排骨呢建议大家呢选用那种小肋排，然后呢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不论是在超市或者是菜市场，都可以拜托卖肉的卖家呢帮忙把排骨处理一下，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操作步骤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咱们在锅中呢烧一锅开水，将排骨呢放入开水中呢继续煮这个排骨。在煮排骨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准备莲藕，将莲藕洗净然后切成块状，当发现那个排骨煮到已显白色的时候呢，就可以将排骨呢捞出。然后呢如果说咱们有那种养生锅就特别的简单，可以把水放好之后，然后呢把排骨莲藕一起放进去，同时呢放入姜片葱段，然后呢加一点点盐，就可以进行煮。半个小时以后呢这个汤呢就可以食用了，肉质非常的鲜美，非常的适合我们冬天去食用。 在寒冷的冬天来一碗热腾腾的排骨莲藕，再喝上一碗汤，可以说既暖身又滋补。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冬天呢也正是进补的好时节，常常喝汤不仅可以驱寒暖身，还能够养生防病。为了身体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感谢米娅小姐的亲情推荐，那本期的实力派就到这里咯，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法往前走、但是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在记忆中的美好，好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有几出现在胸口，两颗心人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时光都已开始，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 北京时间的17点整，少用餐巾纸，多用小手帕，少用塑料袋，多用环保袋。我是969主播泽林，追求低碳生活，拥抱绿色时尚。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